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住建部日前表示，截至十月底，全国住房的公积金缴存总额突破了12万亿元，提取总额7.08万亿元，缴存余额5.06万亿元。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日前，监证会负责人表示，计划放宽外资入股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至51%，三年后投资比例将不受限制。黄河防总日前宣布，随着黄河内蒙古河段头道拐段面上游4000米处封河，4号起黄河进入年度的封河期。日前，雄安新区的管委会透露，北京内与雄安新区之间将新建一条高速公路，目前呢正在进行可行性的研究。最近，北京市控烟协会等5家机构联合推出了控烟表情包，鼓励微信尽快撤除吸烟表情，加入无烟社交平台的行列。最近，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11月份的物流景气指数为58.6%，道路运输业和快递业继续高位回升。河北省中医条例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未经审查批准，不得发布中医医疗及中药广告。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 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因为在出租车上听到了王杰的歌曲，陈百强呢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于是呢就和传媒公司说想要把王杰的这首《惦记》这一些改编成广东话的版本，于是呢我们就听到了这首歌曲《一生何求》。王杰说呢，他不像一般的歌手，一开始就接受唱片公司的包装和训练，他来这一行只是自己的经历，所以唱歌的时候呢更多的会用唱腔来表达生活的感悟。像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等这些经典的歌曲，最初呢都是别的歌手不要的歌曲，当时王文清给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而飞碟唱片的歌手黄大炜不唱，娃娃也不唱，最后挑出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这些歌曲之后进行重新编曲，才听到了王杰所演唱的经典版本。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翊君重新演唱王杰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

来自于伍思凯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雾霾满天，堵肺，到处塞心的堵车，生活中的堵心堵肺的事还有很多，我们依然在路上。路的终点是什么呢？是家。由李宝群主编王根导演的催泪大戏《两只蚂蚁在路上》，12月6号至9号的晚上19:30，10号下午14:30，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连续5场，聚力奉献。不妨呢与家人或3-5好友来一场心灵的救赎吧。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现

萧煌奇所唱出的发自内心的一首歌曲了，你是我的眼。因为先天的白内障，一出生就全盲的萧煌奇在四岁动手术后成为了弱势，天生乐观的他又学柔道又玩音乐。15岁那年，萧煌奇在重见光明多年后再度的失明了，但是呢，他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热爱音乐与创作。萧煌奇表示呢，任何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帮他看到这个最美丽的世界，也是因为大家给他的鼓励和温暖，所以创作了这首歌。继续呢，和你在969经典音乐，这是由范文芳和张信哲所唱出的《别让情两难》。 霓虹灯有点亮，夜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莫非天不许人痴狂，幸福由身边流转，心好乱，谁把梦锁上。有人为情伤，难免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有人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别让情两难，把梦锁上，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

说，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疲倦。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听资讯。 中国气象局五号表示，11月全球平均的降水量为15.9毫米，较常年的同期偏少15.3%。11月全国的平均气温3.6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环境保护部昨天公布数据，1至10月，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等5类案件总数32227件，同比去年1月至10月增长126%。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快递物流指数，11月为112.1%，比10月份回升4.6个百分点。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淀粉及淀粉制品、方便食品、酒类和糖果制品等4类食品310批次样品，合格样品呢308批次，不合格样品2批次。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7.62岁，城乡劳动的参与率为64.27%，城市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2.1倍。中国建筑会近日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7年10月底，中国新上市的605家上市公司中，有高新技术企业495家，占比达82%。由我国研制的全球第一艘智能船舶昨日在上海正式交付使用，这也是全球首艘通过船级社认证的智能船舶，标志着我国智能船舶的造舰技术已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昨天是国际志愿者日，据统计，北京注册的志愿者人数已突破411万人。 说是非，可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我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学着放手，往时光在过去流浪飞，也会学着不去想起，一路会有来将我包围，而生存要自卫。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流浪飞，不敢越尽任何自卑。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最近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能够接受孩子随母姓，其中的47.5%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随父姓，54.7%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姓的姓氏。对此，婚姻法第22条也有相关的规定，子女呢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在二孩时代呢，已经有超过五成的国人可以接受孩子随母姓了。将来你家的二孩会随谁姓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带着对于原著的崇拜呢，我去看了这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部影片最大的口碑传递就是莫过于观众的共鸣，产生了话题讨论的空间，于是带动了口口相传的宣传。在这部影片里，我相信无论是十几岁青春年少的你，还是五十几岁看破现实无奈的你，都能被他其中的某一段台词激起你波澜的心产生共鸣。 相爱这件事情就是永远在一起。 罗什么？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一档情感疗伤类的电台节目，本片以主人公沉默的爱情主线串起了三个不同的爱情故事。剧中的沉默是调皮叛逆型的男生，小荣是一个清冷孤傲的女生，两个人似乎注定就不般配，但他们俩却因为共同的事业和追求纠缠在了一起。沉默是情感电台的主播，曾经安慰过无数个受伤孤独的灵魂，而在他自己失恋的时候却羁绊其中自暴自弃。恰好这时有个傻傻呆萌的姑娘妖姬出现在了沉默的身边，暗暗地鼓励他。在沉默和小荣的爱情里，最大的亮点是那两个耐人寻味的赌注，如果赢了就在一起，如果输了就有些失重。就像大学里的少男少女，充满着羞涩与纯粹，在那段美好的轻松岁月里爱过闹过，这才是真正青春的意义。但是青春呢，也必然会有遗憾，就像妖姬选择离开，沉默选择等待。妖姬呢，在沉默最需要慰藉的时候出现，又在沉默走出阴霾的时候消失不见。也许这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他见证过他的喜怒哀乐。 杀青镜头预告片二次。 我经常喜欢用房间来形容角色，我离开剧组的时候杀青，我会说在你的房间里住了那么久，今天不得不说再见了，希望你快乐一点。 邓超是个戏痴，只要让他演起戏来，他就会很疯狂很投入。 就拍每场戏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他会在拍前他会想到很多细节的东西。 事实也证明只有邓超才能肩负起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角色。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部电影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到深处人孤独的邓超。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沉默。 人生有过太多这样的不期而遇，不欢而散。人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总是适逢其时，猝不及防，而故事的结尾总是花开两朵，天各一方。而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段落中，却有着从一而终的特性。这些故事就像一个老朋友在深夜和你叙述，叙述他走过的千山万水，叙述他经历过的人情世故，娓娓道来。当沉默为了小荣在高台上一跃，他的心中只有小荣。当毛十八与荔枝相遇，见到心爱的人一瞬，宛如梦幻般的甜蜜。当猪头为了燕子攒钱买房，心甘情愿地作践自己，也许这个时候他却是最幸福的。但结果呢？在沉默体会自由落体下降的速度中，在毛十八与荔枝相互追逐的过程中，在猪头与燕子用流量视频的时间中，美好的爱情仅存于此。也许电影想告诉你的故事是，最为美好的东西远远比缠绵悱恻的爱情珍贵，但是人生长河之中一瞬迸发的情感是最为纯真，不需要任何基础和依靠的情感，不需要停泊和追逐永恒的爱，因为它本身就是永远。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需要别再寂寞的拥抱，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转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

969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969。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炫目。说回呢，我们刚才的互动话题，二孩时代的超过五成的国人可以接受孩子随母姓，你怎么看？以往不同姓的兄弟姐妹，人们呢都会认为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联网问卷显示，对2032名的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超过五成的人能接受孩子随母姓。但是呢，也有网友说，虽然呢，在一部分年轻人看来，两个孩子呢，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挺好，但是呢，亲生孩子的姓氏不同，会显得生疏和亲情的淡薄，以后在上学时呢，也可能会发生被同学取笑，甚至呢，还担心孩子长大后拿姓氏来质问父母， 是否有差别对待。也有网友说，名字呢就是一个符号，孩子姓什么呢并不会影响血缘的关系。二孩时代孩子随母姓的现象你怎么看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留言，我们也会选出幸运的听众，送出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祝你好运。 欢迎收听99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这个月底呢，我们就要告别2017年了。说到2017，其实很容易让人想到另外一个年份，那就是1997年，20年前。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像1997年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回忆的一个年份了。到底1997年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呢？在这里微笑提示也给大家介绍一下。